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只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才来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在深闺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。要对你掉后眼泪，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，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

风吹熄灭。 一片蔚蓝。

谁又能